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很多朋友啊，总觉得我自己忙忙碌碌啊，每天呢朝九晚五，但是呢一年到头，或者是人到30，人过40，总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或许能够给大家来分享分享啊，我们到底忙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到底忙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按照惯例呢，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很长，叫我不要忙碌一生，逗号，却始终生活在底层。下面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知名作家雾满兰江。雾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雾满兰江先生呢是知名的这个作家，写了很多的畅销书哈。今天呢带着他的新书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观点。但首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这个怎么解释底层？ 底层它是一个发展概念， 发展的概念， 对，经济学概念。 嗯， 你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他刚毕业，说这个时候他的能力经验最弱，那么他的收入也上不来，那在他的人生这个阶段，在这个社会这个层次上，他是我们称之为底层，但是所有人都是从这起步，然后一步一步向前走，经济收入越来越宽裕，就是我们说经济的自由度也越来越大 啊、哦。那可以这么理解，我不要忙碌一生却始终原地踏不踏， 对，是这个概念、 啊、就是要和自己比，也要和社会进步的这个速度相比较。 没错， 嗯， 我们写这本书是希望所有人就能够尽快的走出人生低谷， 嗯， 经济上的低谷和心灵上的低谷。 嗯，其实每当这个经济环境不太好的时候，或者是某个行业出现一些转折的时候啊，或者是你所在的公司啊，或你所在的部门出现一些调整的时候，人的情绪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再加上呢，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难免也会和别人对比啊， 对， 怎么来缓解自己的情绪，怎么重新的找准自己的方向。所以呢有很多的观点，也有很多的故事。首先呢得请雾满兰江先生说一说他的一位好朋友啊，也是书中的一个例子，靳先生的故事啊。他认为靳先生的数学学得太好，所以人生不太如意，这怎么跟数学有关系呢？ 其实写这个故事之前呢，我这个朋友其实我们已经观察他很久了 啊。 在书中我们也写得很明白，他是出生在乡村，从小就不甘心那个就命运如此沉沦，他渴望向上行，渴望接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么他就开始发奋读书，完了进入中学。这个时候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从这个乡下打拼出来的孩子，无论如何努力，和这个城市出来的孩子有一个差距。 嗯， 这个差距他在努力向前行，可对方也在向前。而后他进入这个社会，他开始创业，开始给自己打工，开始成为老板，然后发现他的公司也面临同样的状况。 嗯， 就他的状况，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吃不饱饿不死，就是这公司没有希望，就是说瞬间做大，可是你要想让他死也很难，他就处在这么一个夹缝状态中。这个 跟我们刚才说的底层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就是他已经算是取得了很大的人生突破， 他都已经去开公司了嘛。 对对对，但是距离他渴望的我们说的经济自由或者是心灵自由还有很大距离。 嗯， 他仍然就是为繁重的劳动所奴役，比如说他要每天去找钱，要解决他这些员工的收入问题，要解决产品的销路问题等等等等，他就始终困惑，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他的人生行径不能如所期望的那样一帆风顺。 嗯，您说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你到一个新的环境，你发现总有一些人他比你强，而且是轻轻松松的超过你， 比你更优秀，比你更努力， 他甚至不是很努力，我觉得都比我更优秀。就是您刚才所说，他从农村到了这个县城，还是到了这个市里上学是吧？ 先是到镇上， 镇上，然后就发现有些人，有些孩子平时也不怎么努力啊，但是考分就比他高一点点。 对对对对，是这样。就他一直困惑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在深圳啊，包括在我们北京，都有很大这么一批人，他们都想解决这个问题，都想问清楚这是什么原因。 嗯， 我们也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察，后来我们发现说这个问题是这个微积分的计算方法有误。 微积分的计算方法有误。 对， 在这里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吴满兰江先生在大学阶段学的是数学啊。 对对。 数学，高等数学首先就要学这个吧。 嗯，应用数学专业。 啊、嗯，你看，那这是您的专业。您跟我们说说吧，为什么跟微积分有关系啊？ 是这样的，那个前段时间不有一个网上有个故事或者叫笑话，说是为什么要学微积分？买菜又用不到。 嗯， 是这个概念吗？实际 是马云说的吗？ 不是马云说的，他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几乎每天都要用的微积分。 嗯， 什么叫微积分？就把你的这个生命或者把你这个一段时间切碎。然后这段时间干什么？这段时间干什么？比如七点去见男朋友，八点去见女朋友，对吧？是吧？完了九点去。 这个、关系有点复杂。 我们人生都是这个样子。 嗯。 但是说，如果一个人把它切得太碎， 嗯， 那么这个他就容易出问题了。也就是说，他在一个很短时间内切得太碎的话，他在这个他个人的人生的微分上，他的计算就会出现差错，出现失误。简单说，就是他的目标可能太短浅。他的脚步就放不开，所以我们在书中讲了一个兔子追乌龟的故事，对吧？你这个兔子只要盯着乌龟追，你永远超越不了它，你得盯着目标前面的方向，才能一下子突破它。 嗯， 实际上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人生的行进法则，说企业也好啊，或者我们个人也好，我们都会设置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如果你设置的太短，那么在你的行进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不是说短目标就不费力气，长目标需要力气。事实上，短目标的发力跟长目标是一样的。 嗯， 就你花上同样的力气，可能只跑出两米，而别人是同样的力气，他跑出了200米。那么你看谁更轻松呢？所以我在观察他们这个成绩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说你们目标太短太小，我说要放一个高远的目标。这个高远的目标不是用来实现的，是引导你。一口气冲刺，一直向前狂奔的。 嗯，是引导我们的。 对。 也能够调节我们的心态啊。 对。 所以咱们不能把微积分学得太好。 这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微积分如果就是那叫什么，如果不懂微积分、那你人生过得很糊涂。 嗯。 但是如果你切得太碎又过了，就是过犹不及。 嗯。 你必须把握一个分寸。 哎。 是吧，我们在这个故事里专门讲这个分寸。 这就是学数学的作家怎么来看待人生。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啊，他可能都有自己感兴趣的那一面，他难免会用那个学科啊，或者是那种思维方式啊、来解释其他的一些生活现象啊，甚至是宇宙间的运行道理啊。 嗯， 这算是您的心得啊。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说你比如说炒股吧，做投资、你每天盯着这个股票的当天的波动，你的那个 叫打短线 是吧，也行，但是你要是这样做也行，但是呢大家看最后你可以统计嘛，是吧，你每天盯短线的收益高损失大还是、 您说的这个股票啊，这短线有这个短线敢死队，他们做的也不错的， 嗯， 然后但是这个里面需要精力，需要那个认知，需要还有那个对市场操盘的总局控制。 您刚才说了都敢死队了，他是用死在那儿做博弈啊，风险多大呀， 股市上是有这么个说法。 嗯，好，这是书里谈到的第一个故事哈、 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标题叫都怪你数学学得太好，所以人生太不如意哈。这其中其实也有一个这个和谁比的问题哈。 对。 和哪个时间段来进行比较的问题。 对 对, 对。 嗯。书里还谈到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这个美好的心情也好，美好的人生也好，结果毁在了抬杠。 这个就是大家常说的杠精。 杠精。那人和人之间，我看您的观点是又有合作、嗯、又有对抗。 对。 啊，怎么来理解？ 嗯，这个是从人性的角度上说的。 嗯、 实际上我这本书里你看就这里先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父亲对他儿子说，说你每天你看电视的时间就连续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 对。 这儿子一听就连续不能超过2个小时。 嗯。 连续不能超过，那好啊。我是先看1小时59分。 嗯。 然后休息10分钟。我再看1小时59分，我连续没超过2个小时啊。 这样法无禁则可为啊。 对，他在寻找你规则的漏洞。 嗯， 就这个孩子完全知道我这么做是没有意义的。 嗯， 而且呢会耽误自己学习，可是他忍不住要挑战他父亲的这个规则漏洞。 嗯， 他想让父亲知道你错了。 嗯， 讲这个故事什么，就是我们为生活中为什么有杠精，就是人性中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控制不住的想对别人说一句你错了。 No. 我们可以说你错了。 是啊，那个职场上，你比如说在企业中有很多员工张嘴第一句话就是不对。 嗯， 就无论你说什么他先不对切下来， 嗯， 然后再说别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忍耐不住的说对方错了。 嗯， 因为这种现象它是人性自然的体现。因为人性它有两个特点，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对自身的错误高度不敏感，就犯了多大错没感觉。 嗯， 第二个特点是对对方的错误高度敏感。 嗯， 就你可能就是讲了2个小时，做了2个小时的节目，说了一大堆，但其中说了一个错字，那这个事儿他就记忆犹新。 嗯， 他可能会10年之后都要找到你专门说这个事儿。 有的， 是吧？这个， 所以我们要做到精益求精哈。 是， 但是。这难免有人鸡蛋里挑骨头，是不是？ 他不是鸡蛋挑骨头，他就是一个人性自然表现。 啊、嗯，但有的人怎么控制的好呢？ 嗯，我在这个故事其实讲的明白，他并人无力控制自身的人性的。 嗯， 你只能成为一个被挑剔的人。 嗯，但是我们发现身边有些人他就很宽容啊，他面对你的错误的时候，他也会很耐心的。 我刚才说过了吗？他是一个被挑剔的人。 嗯， 我们简称他是一个事业者。 嗯， 他在做事儿，他让你挑他，就是你有10000个漏洞，他不看，他让你去找他那1个漏洞去。 嗯， 这样，当我们把我们的位置放在一个事业者的这个位置时， 嗯， 我们行进，我们让别人挑剔我们，我们努力做的精益求精。至于别人的过错，别人天大的错，他不会影响到我们人生的进程。 嗯， 而我们哪怕有一点小错，都可能会把我们从一个高度拉下来。 嗯， 这是我们要倡导的一种人生态度。也是写给职场中每一个年轻人，就与其我们把心思花在就是挑剔别人的错误， 嗯， 花在就是指出对方的错误，说你错在哪儿，错在哪儿了，那还不如踏下心来做好自己。 嗯，反躬自省啊。 对对对对。 所以您刚才的那种态度呢，就是说我们力求让别人挑不出错来，这样的话我更。 那个，但是这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对，这是个很完美的一个现象。 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跟一开始讲第一个课题上不就说了吗？它是我们人生的目标。 嗯， 你可能抵达不了，但是你努力行进。 嗯， 这么说吧，我们现在开始，第一天我们工作可能有10个错， 嗯， 你挑吧。那1年过后，你只能挑9个错，再过1年，你只能挑出那个8个错，10年而后，你只能找到我1个错，而你挑了我的错10年。你做事还是10个错， 嗯， 那么人生的差距是不是在此拉开了？ 我提一个书里没有谈到的问题啊， 嗯， 还有一些人他特别敏感， 嗯， 他特别怕人家说他，啊，你尽管他已经很努力，做的已经很好了，他特别怕人说， 嗯， 一说他就睡不着觉，压力特大， 嗯，这个也是一个人性的自然表现， 嗯， 就是我们人性是2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就是非常明晰的认知，另一部分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错误，所以我们经常这么说话，你就是错误。什么叫自我？自我就是个错误。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个错误。 都不是说我来到这个世界，是自我的构成。 嗯。 那么当你想啊，自我的构成就有一部分是错误，当别人指责你的时候，就意味着否定你。而一个人被否定， 那就意味着生存空间的缩窄，意味着被打压。就是越是有错的人，他往往越敏感， 嗯， 越不喜欢别人指出错误，越对指出错误这种行为有强烈的对抗情绪。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职场上，我们常说情商。什么叫情商？情商就是我们说出错的，说出话的时候，不指责对方，但是让对方自己去主动修正自己的错误。这是我们说情商。我们说情商低什么呢？你指出对方错，对方非但没改，还变本加厉，然后职场关系恶化，无法合作，最后你达不成目的。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人不光是一部分人敏感，所有的人心都是敏感的。所以我们走在职场上，就好比是走在一片那个海礁上，这一定要小心，不要滑倒。 嗯， 所以不光在那个情商上表现出来，在我们说的我们说认知上，在对人性的洞察上也要表现出这点。 嗯， 就是你知道人性脆弱，你小心的呵护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您刚才说的是一个好老板，一个遇事沉稳沉静。说你既然犯了错，我知道这是人性的表现，那么我不急不躁，耐心的用其他的方式来消补它。那么这个企业也好，合作的团队也好，它就会像出现我们说的顺利，一帆风顺。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五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来推荐一本书，今天的书名叫《我不要忙碌一生却始终生活在底层》。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阅读，做你最好的职场旅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分个类别？我在书里看到了这么几类哈，也想听听雾满兰江先生的解释哈。第一类叫没用也没趣，第二类叫没用但是有趣，第三类叫有用但是无趣，还有是有用而且有趣，这是最完美的是吧？还是说是没有得选的，必须是四个阶段同时在我们身边出现？ 那个不见得的， 嗯， 它是一种很粗糙的方法， 嗯， 就是我们所有的分类方法都是粗糙的， 嗯 嗯，像您刚才说的有用有趣什么的，它实际上是那个网络上一个坐标变换过来的，就是有人情商高，智商也高， 嗯， 这一类是我们称之为有用有趣，对吧？有人呢是那个智商高但情商低。他是有用但是无趣， 嗯， 你再走到第三个象限，他既情商也不高，智商也不高，那我们就说他需要在这个有用和有趣这两方面都要努力， 嗯， 那再走到第四个象限，那么他的情商很高，但是做事情的能力可能不足， 嗯， 那这样人很有趣，对吧？我们都愿意跟他合作，可是在一些事情上就不能指望他了， 嗯， 是这么一种粗糙的方法。 好，大家也可以自己分一下，当然我觉得可能你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你可能这个有用和有趣的程度又不太一样。 你说的对，说的非常对，嗯，那个某一个人可能在这个群体里他又有用又有趣，换到一个就是我们说水平更高的团队，他就变成一个无用又无趣了， 嗯， 它是个相对的概念。 那您觉得我们应该在哪个区域呢？ 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我们应该无时无刻的都在提升我们自己， 嗯， 要提升我们的能力，让我们说成熟，成熟指什么？就是果子成熟就能吃了，就是我们必须让任何人都能在我们身上看到有用的价值，这叫有用，对吧？有趣呢，就是我们要从这种古板的严肃的概念中走出来，要学习任何人都能在我们身上看到有用的价值，这叫有用，对吧？有趣呢，就是我们要从这种古板的严肃的概念中走出来。要学习一点就是跟人打交道的那种方式，能让你和人在一起能让人如沐春风，感觉很舒服。那这方面就是每时每刻的我们都在训练自己， 提升自己。 嗯， 完了，尽管效果不理想，但是只要努力，那么我们就会一天比一天好。 曾经有位朋友这么问我，他说我现在这个单位啊，人际关系很好， 嗯， 我干的呢也还可以，领导也认可我， 嗯， 突然有一天领导说你去另外一个部门吧， 嗯， 那个地方呢我从来没待过， 嗯， 我觉得也不是很熟， 嗯， 也不知道那边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嗯， 反正要是去呢就是各种挑战， 嗯， 我现在感觉还可以啊， 嗯， 就是他现在可能处在一个领导觉得他有用，同事觉得他有趣的环境当中， 嗯。嗯， 现在要挑战，他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该怎么办呢？ 这个东西它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嗯， 但是呢，对我们从我你要放眼格局，从我们这个整个人生来看， 嗯， 你这一时的舒服它没什么意义，最重要的是成长。 嗯， 而成长就要突破自我舒适区，对吧？现在这个环境我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可能再上一步我会很艰难，但是我们宁愿去挑战艰难，哪怕失败。但是只要能让自己成长，那么在一个长远的人生这个长度上，这一切就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嗯，就是成长是最重要的。去哪儿， 对， 要以成长这个为目标做导向，是吧？ 对。 您如果在这个位置也能够成长，也挺好。不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去。 舒适区是很难成长的。 嗯， 舒适区成长的会很慢。你像您刚才说的如鱼得水，环境都得适应自己，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人就很难适应变化了。像你说的这位朋友，他既然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那就说明他心里有恐惧，害怕改变， 嗯， 那一旦害怕改变，那就处到你的边界了，也就是你的舒适期的边界。一旦你有边界，那么你就很容易被现实的环境摧毁， 嗯， 而我们要变得强大起来，那就必须把边界拓宽，必须自我挑战， 这要有一种居安思危的心态哈。 对，就像您说的，要时时刻刻的要记住，把自己的能力提升有用，时时刻刻的磨练自己的情商，有趣儿好玩，那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嗯，所以看完这本书，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得不停的升级和打怪哈。 您这个比喻非常对，人生就是个不停的升级打怪。 嗯， 你看从小在幼儿园，先是幼儿园小班， 嗯， 然后中班，然后大班，对吧？你在小班的问题可能小班是解决不了的，但是你升了中班、大班、嗯、小班的问题不存在了。 嗯， 同样，人生其他过程也是这样。 是的，这本书当中还谈到了很多的案例啊，包括一些名人。也包括一些电影当中的人物、 嗯、 还有您身边的朋友哈、啊。 嗯， 哎，刚才一开始所谈到的那位先生，您认识他多长时间了？ 哎呀，是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对，但是我们在这个写的时候，我们会很小心的说，替他保护他。 嗯， 就不能让他身边认出他来，因为你可能当这个人物落到书上的时候，可能跟他就是走形了。 嗯。 那么你在书中用一些调侃的语句，就可能影响了他现实的生活。 嗯， 说这也是就是我朋友们愿意跟我接触，我把他写到里边，他看了之后他感觉很安全 啊。那他看完之后，他有什么启发吗？ 有的，有的。 嗯， 对吧？他努力，像我们说的，他把他的目标做得更长远，而现在他第一个变化是不那么焦虑了。 嗯， 原先他是很焦虑的。 嗯， 他现在就是把自己的视线放到一生。那么这样的话，就是眼前的这些行进就变成了一个过程。其实谁会为过程焦虑呢？对吧？人只会挫败焦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这个就是对这个什么员工啊，对市场的看法也完全变了。 嗯， 原先是有一种急迫感，现在是有一种悠然感。他知道变化什么是会发生，那么耐心的等待他，知道这几个员工做事会达到什么效果。那么虽然有抱有理想的期待，但达不到。不烦不躁不骄不怒， 嗯，这个状态挺好。 对，完了在家里也是这样。 会不会跟年龄有关？刚才您说他也认识很长时间了，会不会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有些事情就 他不是自然变化的。 嗯， 年龄增长，你也要因应年龄，就是让心智成长。 嗯， 事实上，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年龄长了，但心智没长。 您说的很对啊，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了哈。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就要谈到人的六个发展阶段。也许年龄到了一定的阶段了，

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如果说职业生涯就像一场旅途，那么它将会是你最佳的旅伴。在你勇往直前的时候，它让你头脑清醒；在你陷入黑暗的时候，它会指引你寻找光亮。 旅伴， 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小长假和国庆长假了，希望大家在出游的时候啊，带上一本好书作为你最好的旅伴。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知名作家雾满兰江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要和您一起来聊聊我不要忙碌一生却始终生活在底层这本书哈。您把人生分成了6个阶段啊，其实有很多种分法哈，不管是什么样的维度。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哈，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总是没有太多的进步。我们先从书里的一个案例史哥说起。 好的， 好吧。 其实这个案例啊是算是一个就是争议性行业吧。我们说宠物业，大家知道爱狗爱猫的人是非常喜欢猫狗的。而另外一个群体呢，对这个群体可能就是不是那么认同。 对。 而在这个，如果你不关注这个群体，他你有可能失去在这个群体中的商业机会。但是即使你关注了这个群体，去努力获取这个商业机会，人的这个努力程度和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也会显出差距。所以我们在这书中讲了一个故事，实际上是发生的真事。事实上如果你们关注宠物业，会发现同样的事件是频繁的，每天都在上演。我们是写的一个就是铲屎官，书中称它为屎哥。那个有两个朋友 和猫打交道、 对，来找他要猫，或者是来求他，像求这种名猫。然后这两个人呢，第一个人他比这个我们说的屎哥更关注这个猫的本身，更关注这个行业的发展。那么他把猫带回去之后，他精心地研究这个猫的习性，他甚至研究猫的血缘，上属它的祖先。最后给猫制作出那种那个我们说的那种文件，甚至家族文件 档案。 对，那个不能叫档案吧，应该叫户口。 这就是他的血缘。 对，这一只猫出生了，他的爸爸是谁，猫爸爸是谁，猫妈是谁， 家谱。 对，往上上锁6代。说来自于哪里，哪个山谷，喝着哪个河里的水。你拿了他这个文件的证明文件的时候，你有一种就是尊荣感，我买的了一只名猫。那么对于猫奴们来讲，为了么这么一只名猫， 你是愿意多花一点的。这是我们举的第一个例子。所以这个人他就很快就是发展起来了。 嗯， 我们在书中说他那个坐断半壁蝉蚀江山。 嗯， 但是后来居上，是史哥带着他入了行。 嗯， 但是他的江湖地位已经超过了史哥，让史哥都为之嫉妒。而另一个人对这个猫就没那么上心思。他只是大我喜欢我养一只。 嗯， 可是你让我伺候他也可以，我给他铲铲屎，我还要给他制作文件，我有多贱呢，他不愿意这么。 对。 所以他的这个猫搞出一帮，就是这个书中说叫后院猫，就是那个名牌的猫，品种猫和一般的普通的猫合作配合生下的猫宝宝。就是这种猫 体弱多病。他把这种猫送给人或者卖给人，别人拿的这种猫之后就非常不满意。 嗯， 我们称之为就后续服务，你就跟不上了。 嗯， 那么他的生意就只能就是做上一次两次就做不起来了。那么这么两个人同时起步，第一个人就我们说的坐断蚕屎半壁江山，那么他在这个猫友圈或者蚕屎界搞一个营销活动， 嗯， 他就很轻松的搞得几十万，甚至于有可能超过上百万。而另一个人他什么活动也搞不了，他对这些活动也没概念没兴趣，他只是不理解为什么人家运气那么好，为什么自己运气这么差。我们力图把这个道理讲出来。 嗯，然后就变成了人生的不同阶段，以刚才所说的这两个案例为例。 嗯， 我跟大家念一下哈。 嗯，好的。 有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能力期啊，第二个阶段叫积累期，第三个叫资源期，还有就是机会期、收割期，这只是 最后一个， 第五个啊，最后啊平台啊， 最后是平台。 嗯，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好不好？ 好的。 能力期可以解释成， 能力期可以是所有的经过一番努力打拼之后，在职场上原地不动的人， 嗯， 共同的毛病。 嗯， 你去看这些人，他不是没有能力，他的能力甚至很强。可是他一直靠能力吃饭， 嗯， 他的收入就是我们称能力占到100%。那么这个时候，不是说能力不重要，但是他的收入是有限的。 我们可以理解成快递小哥啊，每天啊风里来雨里去，确实很辛苦。 对， 但是有朝一日你不做了，就没有收入了。 不光是不做了没有收入了，做他也始终面临一个瓶颈。 就你跑得不如人快。 那个他 身体不如人家好， 对吧？你一天可能也就跑这些价， 嗯， 收入是个固定值。 第二个阶段叫积累期， 对，积累期实际上就是形成你的品牌资源这个概念， 嗯， 你一直在做，慢慢人熟了， 嗯， 完熟悉了之后呢，那么你就形成了你自己的品牌口碑效应， 嗯， 说这个时候人们更愿意，就出现了竞争了，就还是用你的那个外快递小哥来这个举例子，就我就点着这个快递小哥。那么如果大家都来点他，你不得多花点打赏才能点上他吗？ 嗯， 哎，这个时候 点号， 对，那个这个积累就给你带来了收入。同样这种现象在职场又称之为资历。 嗯， 很多年轻人到了职场一看，发现一些暮气沉沉老家伙能力很差，可是他拿得很高，凭什么？他有积累，他的资历就是他的积累。 嗯， 他用这个东西来那个换取这个我们说的社会这个价值。 第三个阶段叫资源期。 对， 在这个阶段呢，您把收入分成了好几个部分，能力的收入占到60%、 嗯、 积累带来的收入是20%、 嗯、 资源带来的还有20%。 这个分法是一个粗略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固定的， 是 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积累高一些，有的人可能是那个资源高一些。但是有一点，当你这个收入的款项就项目增加，那么你的靠能力 就没那么累了嘛？ 没那么累了，你的能力还会挣， 嗯、 但是，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有几个进钱的渠道了。 第四个机会是机会期， 机会期就是你这些资源，它会等来市场上的机会。 嗯， 我们知道市场是变化的，跟潮水一样翻覆不定。那么我们老说谁能抓住这个机会？说是我们说是哪怕是猪在风口上都能飞起来，对吧？但你如何等着这个风口呢？你必须时刻在那里。这就你人不可能在那里，你的能力不可能在那里，但是你的资源会在那里。 嗯，第五个阶段是收割期。 对， 这个大家能够明白。 这个期，这个时候你想你的收入已经变成了就是资源给你带来收入的时候。 嗯， 我们就是说这叫资产性收入，你甚至不需要劳动了。 第五个阶段过了之后，第六个阶段最难，成了平台了。 实际上是到了第五个阶段的时候，一般也就到了高管的境界， 到斗到顶了。 对对对对对，他已经那个过了就是个人能力的极限了。 对， 你个人拼到头就这个，那么你必须学会用众人之力，对吧？我们讲古代的帝王， 嗯， 你比如说朱元璋，那朱元璋就一个两个胳膊一条腿，对吧？他凭什么打下江山？他会用众人的力量，想想，对吧？三国时代刘备是吧？你看刘备见人就哭，对吧？整个一个就是娘炮，是吧？对吧？但是他为什么在历史上成为英雄？因为他会用别人的力量，所以平台是利用更多的资源，利用别人的力量。比如说你去一家公司应聘，你被称为人力资源， 嗯， 你成资源了，对吧？这就是平台的价值。 当然， 嗯， 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按照这四个阶段哈、啊、依次来发展， 它可能是跳跃式的， 也可以跳跃，是吧？ 也可能跳跃式的、 嗯、是。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书里的一部分内容啊，书很厚，有很多的案例和故事啊。我问一个问题啊， 嗯， 如果让您把这本书只删减到剩一篇文章，或者说只留下一个核心的观点，您会选哪个？ 主持人，你不觉得这是一个苏菲的选择吗？ 啊， 苏菲的选择，这苏菲是位母亲吗、 嗯？ 对吧？碰到德国的那个纳粹人，纳粹鬼子，纳粹鬼子说你有两个孩子， 嗯、 说是你只能活一个， 嗯、 让哪个死？ 嗯、 说你指一个就死一个， 写出来的都是自己的心血，是吧？ 孩子再丑，能力再差。毕竟是亲生的， 嗯， 你现在让我扔出去，我真的好难，好难。 嗯、 但是啊，就是我们可以就是敞开讲讲，比方说我对这种书中我讲这些故事中哪一个我最喜欢， 嗯， 我可能最喜欢是那篇文章，就是你是对的，所以错了， 嗯， 这个话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嘛，对吧？一个英国摄影师， 嗯， 他在印度尼西亚的丛林中教这个猴子自拍。然后他卖这个自拍照，后果没有想到被猴子给告了。 嗯， 可是猴子不可能出森林告他呀。 嗯， 是美国的一个动物保护协会，完了成为了猴子的代理， 嗯， 来告他。然后这个人就努力证明你代理的那只猴子不是我拍的这只猴子。 嗯， 可是我说这个人就错了，你没必要努力证明是自己是对的， 嗯， 也没必要证明对方的错误。而对方正是希望你陷入这个消耗战中， 嗯， 拖垮你，以维护动物的权益。 嗯， 我们在这个职场上也好啊，我们在创业期间也好啊， 嗯， 我们都会有一些很好的想法， 嗯， 但是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固化式思维，甚至强迫症。当我们谈好了一个美好的项目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坑在哪里？ 嗯， 陷阱在哪里？比如说咱俩合作，我和主持人合作，然后陷阱在哪里，会有一个什么因素把咱俩这个合作摧毁，必须找到它，然后主动化解它。为什么我们讲这个故事？因为总有你意想不到的因素出现。 嗯， 我们人生的能力不是来应对已知的条件的，是用来应对未知的。 嗯，您的意思是最喜欢这个观点的原因是不要前怕狼后怕虎， 不是 未知的事情总是会出现的。 那个，嗯，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描述了未知， 嗯， 你想不到的事情， 总有你想不到的变量， 对， 是不是？ 对， 那您不要为了未来， 那么你如何 影响了当下， 应对这个变量？ 嗯， 这是体现出一个人能力、智慧、心胸，以及他对这个整体智慧的把握。 嗯，按书里的观点呢，就是这个人最终拼命的打官司，疲于奔命，最后呢生活到陷入窘境了。 对， 但是最后法官一说动物没有肖像权是吧，这都白折腾了，是吧？ 这个动物保护主持就是要这么折腾的， 嗯， 就是让别人不敢再打动物的主意， 嗯， 这是这个动物主持的原意。就好像在网上你跟人吵架，对吧？对方并不是想跟你理论是非， 就想看你生气。 对了，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分清楚这个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啊。 那个就是回到一老话上去了，就是那个，嗯，好，这就是智力高不如性格好， 嗯， 对吧？你得心态平和，你才能平安度过人生。 这本书您写了很多这种人生的道理哈、啊 嗯， 也有工作的、生活的哈、啊、等等、 嗯。 您认为这本书 的目标受众是哪些人？ 我这本书的目标受众啊，他应该算是在职场上，小白，就刚进入职场上的，还有一些就是我刚才这我故事一开始讲的靳先生， 靳先生的例子， 对吧？像那些他希望冲击更高层级的，说至于有些人认知可能比我穆兰江更高，那么他可以指导我。 那您有没有和您的所谓的目标受众有一些面对面的接触？他们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或者是说所谓的生活在底层的状态是什么？你能跟我们说一说？ 可以这么讲。其实我们是频繁的跟他们接触的。你看我们有一个讲武堂要经常讲课。我们还有时候跟粉丝进行见面。说他们就会向我吐露心声，讲他们的情况。但是他们的情况就是往往永远是千篇一律的。就是我说的，就是格局小，气量窄，完了导致了就是视线打不开，太考虑眼前，而就是那句话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没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一定会陷入现实的泥潭。 您说他们的情况都是千篇一律的？ 不能说千篇一律，虽然我用了这个词儿，这个词儿是不严谨的，应该说是心态是差不多接近的。就是说年轻人呐，或者是进入包括一些那个做的不错的老板，他永远面临着这个资源不足的问题。其实我们应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就你无论走得多高，资源还是不足，对吧？你必须有这个从底层一步一步向上行走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智力，也不是什么贵人相助，而是我们反复提到的认知和心态。 所以看完这本书其实是解决我们认知的能力的这么一个问题。 希望是这样的。 这是我看完的一个体会啊。那接下来我们也问问吴满兰江先生啊，有哪些书提高您的认知啊？按照惯例我们也会请嘉宾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分享分享他们的爱书。在交流的时候啊，吴满兰江先生给我推荐了三本书啊，我们看时间啊，先说一本重量级的。重量级的。 第一本吧，我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本书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为什么推荐这本书呢？我们反复讲认知，反复讲我们头脑的思维框架。当我们遇到向前行走或者遇到人生难题的时候，你脑子会出现解决方案的。而这个方案是否合理取决于你的认知自身。有时候我们说哲学，有时候我们说是那个叫什么批判式思维，就是现在叫批判式思维，以前是叫辩证法的。所以我们推荐这本书，这本书教给我们的是普遍性规律。什么叫普遍性规律？就是你哪怕吃顿饭都受这几个规律制约。还记得辩证法的基本的三个规律吗？对吧？第一个是量变到质变的规律，对吧？第二个是对立和统一的规律，对吧？第三个是否定之否定的规律。 您不说我都快忘了，我记得这是高中的时候。 但是你想想，你整个人生是不是惯行这三个规律？ 其实很多人他忘了这个规律，但是他的人生可能是按照这个三个规律来演进的。 如果你遵循这个三个规律，就是我们说的，你的经济状况一定会迅速改观，步步前行。如果你努力多少年还在原地踏步，你肯定是学完这个规律还给老师了。 有人说，一说到恩格斯、马克思，是不是很难读懂他们的著作？是不是大部头啊？ 恰恰相反。 有没有门槛？ 这是那个大师。什么叫大师？大师不是说的话你听不懂，大师是把最高深的道理能说成很简单的话让你听明白。尤其是恩格斯的这个自然辩证法，这本书是我见到的文笔最优美的一本书，简洁美丽，而且他用的汉字量很少。可以这么讲吧，一个小学生你学了300个汉字你就可以读懂这本书了。 那主要是翻译的好。 是这样。 自然辩证法啊。 对。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展开了。因为吴满兰江老师还要在后面接着推荐啊。第二本书是论语。 对对。 很多人讲论语啊。 对。 现在呢去找这个很多人解读的论语的书也很多很多。您为什么要推荐论语？推荐谁的论语？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还需要有个时间段。但是你比方说看日本的畅销书，多少年排行榜上第一名是论语。为什么是这本书？在中国北宋的时候就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这么个说法。也就是说天下之大之难， 你不用扔整本书，半本就够用了。 嗯， 实际上这个学术界还有一句话，论语千言，你能做到一句话，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变得幸福无欲。 那我想问问您哈， 嗯， 是直接看原著好呢，还是找一些人的解读好呢？ 为什么不一起看呢？ 如果要找人解读，找谁的解读比较好呢？ 为什么不比较着看呢？ 啊，好，嗯，您的回答滴水不漏啊。好，最后还要推荐一本书，这本书是一本小说了。 对对，我们前面两本讲的就是高大上的哲学，但哲学你要落下来，落到行动中啊， 嗯， 对吧？所以我们推荐就是美国的《飘》，另一个名字叫《乱世佳人》 啊。您为什么想推荐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奉行的是一种就是赤裸裸的行动主义， 嗯，实用主义啊， 就是行动主义， 嗯，行动主义， 对， 嗯，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书中的女，不论是男主人公还是女主人公，他们都是典型的行动派，他们遇事的时候不纠结。而是立即行动起来，它跟我们中国的一些书是不一样的。 嗯， 你比方说我们中国的《红楼梦》，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每天在那哭哭哭啼啼想在一起，就在我看来在一起可以私奔嘛， 嗯， 对吧？可以是做收服工作嘛，什么都可以。可是他俩什么也不做，只在一起哭哭啼，缺乏行动力。 嗯， 而职场人要的就是行动力。 嗯， 不怕错，哦，就怕不做。 所以您是从一本。在大的历史动荡环境当中的爱情小说当中看到了职场的行动力。 没错。 嗯，好，非常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做客职场帮帮团，大家有空呢也可以找到哈，吴满兰江先生的相关作品啊来阅读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啊即将结束了，其实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啊，这个工作难找，工作难干啊，事实上呢没有好干的工作啊，也没有好找的工作，可能只有我们看不清的人生罢了。也希望大家能够选择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以此为我们奋斗的一个， 选择一个更高远的目标。 嗯， 眼前的难题就变小了。 也可以是两步啊，或者三步之遥，也可能是一年两年之后你想达到的一个阶段啊，也可以是更高更远。但是总归回到刚才一开始吴满兰江所说的，我们不能像学数学微积分一样哈，老看着眼前，虽然我们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对， 谢谢，谢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吴满兰江先生的光临。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 Dark and dusty, painted on the sky, misty taste moonshine, few 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wher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的名字叫黑枕黄鹂，我的体型比较健硕，能够有27厘米左右，属于中型的雀类。我们通体都是金黄色的，只有尾巴和翅膀会点缀一些黑色。头枕部有一条宽阔的黑色带斑，并向两侧延伸，和黑色的冠眼纹相连，形成一条围绕头顶的黑带，在金黄色的头部特别的醒目，就像顶着一条黑色的围巾一样。 我们主要以捕捉昆虫为食，比如蟋蟀、螳螂等等，也吃少量的植物果实和种子。